在原地，后来关于你那些片段消息太多余，忍不住碎碎念着不要想起，却不由自己偏要汹涌惦记，而我却在你拥挤的脑海里绝无声息。当我们开始的慢慢熟悉变成世界上的唯一知己，为何走到最后竟然成为假意？如果念旧是恶习，长情也是一种病，那么我真的可以放弃治愈？就算我们之间不再疼惜，我想我也不会与你为敌，有些故事桥段还是值得珍惜。从此天涯各悲喜，从此聚散如浮萍，若能忘记就任要忘记。消息太多余，忍不住碎碎念着不要想起，却不由自己偏要汹涌惦记，而我却在你拥挤的脑海里皆无声息。当我们开始的慢慢熟悉变成世界上的唯一知己，为何走到最后竟然成为假意？如果念旧是流星，长情也是一种病，那么我真的可以放弃治愈？就算我们之间不再疼惜，我想我也不会是桥段还是值得珍惜。从此天涯各悲喜，从此聚散如浮萍，若能忘记就任要忘记。当我们开始的慢慢熟悉变成世界上的唯一知己，为何走到最后竟然成为假意？如果念旧是流星，长情也是一种病，那么我真的可以放弃治愈？